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本台的活动，由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的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本月28号以背叛与救赎为主题的戏剧沙龙活动将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举办，届时话剧《暴风雨》的导演提姆·休普、主演蒲尊昕、李小萌等将到场对谈，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欢迎听众朋友们参加本场戏剧沙龙活动，请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继续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歌剧《刘三姐》明天和后天将在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院上演，由王森、谢长慧创作的舞蹈作品《念想》明天和后天将在国家大剧院的小剧场上演。这部作品关注的是都市里的孤独老人，将描摹他们的生活状态。话剧《旗袍》今天晚上将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旗袍也许是中国女性最美的一件衣服，这部话剧将为您讲述旗袍背后的故事。本轮演出将持续到本月29号。第四届曹灿杯青少年朗诵展示活动近日在北京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热爱朗诵的孩子们通过有声语言艺术展现了汉语的魅力与当代青少年的风采。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在历时半年的朗诵展示活动中，小选手们精心选作品，认真打磨朗诵技巧，最终有900名优秀的青少年儿童脱颖而出，来到北京进行集中展示。面对评委以及现场的观众，小选手们丝毫不怯场，将自己最自信的一面带上了舞台，用洪亮的声音把自己最喜欢的文章讲给大家听。 自从就是知道这个朗诵之后，我就开始就越来越喜欢朗诵了，它可以让我在台上就是大方。这次朗诵是对我的一个突破，因为我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 朗诵作为一种高级的有声语言艺术，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青少年通过朗诵不光提升了语文学习的兴趣，还有有效地提升了口语表达的综合素养，也侧面增长了青少年的阅读量以及阅读理解能力。 他能够从小让孩子们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习惯，读书读文学作品，把它朗诵出来表达出来。这届比赛增加了许多原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能反映少年儿童对理想、对生活、对未来的一个向往。 接下来再来关注两场展览。清平福来齐白石艺术特展正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展览从故宫博物院与北京画院两家机构珍藏的齐白石艺术佳作中精选出了200多件绘画篆刻文献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人民艺术家齐白石勤勉艰辛的探索。京港双城记杨占家的电影美术世界展览正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举办。美术师杨占家的名字或许你并不熟悉，这位82岁的国宝级美术电影大师曾经绘制过许多大片的场景，比如《霸王别姬》《功夫之王》《七剑》《十面埋伏》《苏乞儿》等等。展览展出35幅杨占家电影美术原始手绘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仍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山前及东部南部地区有暴雨，目前本市处于暴雨黄色、大风蓝色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当中，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市民朋友呢，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傍晚前雨是渐渐的停止，而且转到了多云的天气。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中到大雨，东部有暴雨转多云，北转南风4-5级兼4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的这个雨天啊， 终于停了。 谁哪儿停了？正下着呢。 停了。 你哪儿见过门停了是吗？ 这片停了。 北边人家还下、 啊、还在 下。说傍晚前才会停。我刚播的天气预报没听了怎么。这个提醒大家啊，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嗯， 而且呢这雨天特别适合窝在家里边聊天。 你的意思是正好窝在家里听咱们的直播 特别好。 嗯， 或者就在车里边待着。 嗯， 而且今天多凉快啊。 这倒是。 是不是、 嗯、 难得的凉快啊。 哎， 最关键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也挺厉害的。 跟凉快有关系吗？ 跟去他们家那那点绝对凉快。 好， 人家是有山头的人，请了一山大王过来。 哇、哦、厉害了。 我的天哪、 哦、 哎呀，来吧，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先聊两句，一会儿我们再说今天咱们聊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好吧，我们请来的是北京豪运林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鸿福临门实木定制的负责人，定制家具的专家连丽。欢迎连丽。 大家好。 哎， 我是连丽。 嗯，好。哎，紧张吗？ 有点，非常紧张。 哎， 第一次上节目 没关系啊，紧张的时候也要对着话筒说。 好好好。 哎，咱们先聊聊山头上都是种树啊，还是养鸡啊，还是？ 是这样的，咱们公司的话呢，是在秦巴山区有自己的林区，我们主要种的话是南方的一个木材，乡村木，咱就是。 哎，跟我们吃的乡村是。 是同一种。 就是那木头是吧？ 对，就那个木头。 哦、 那木头的话呢，它属于是红木范畴，这种木材的话呢，天然带有香味，防虫防腐。然后呢它的那硬度呢属于中偏上、 嗯、 所以说非常适合做木门和家具。 嗯， 这种材料的纹理呢和现在我们市面上比较广泛的采用的美国红橡的纹理特别相近。 嗯， 就是大字纹花纹、 嗯、 特别漂亮、嗯、这种木材做成那种开放，就是开放期，把那个木材本身的那种天然的那种纹理凸显出来，特别棒。 嗯， 这种是就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家里面的那种实木整装。 嗯， 因为现在比较流行趋势的话，都是做定制。 嗯， 定制类，定制类的话呢，包括了说是家里面的，包括衣柜、橱柜、酒柜、书柜等等这一系列， 反正全都能做。 对，用这种材料的话，现在实际上来说的话，定制的话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嗯嗯， 这种定制的话呢，我觉得最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很多成品家居跟定制家居的一种怎么说呢，很多就是成品家居的话，到一个房间的一个空间的这种痛点。 嗯， 就是说如果在不适当的那个空间里放了这种不合适的这种成品家居的话，现在的房价多贵啊， 对吧？现在说实在的，这种一旦成品家居不适当放进去以后，它是一直存在的。 嗯， 那么它占着这个比例或怎么样的话、嗯，那就非常那个了。所以今天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既然说到定制这个东西的话，我就觉得是能够完全的解决到大家现在这个问题。 嗯，哎呀，年历好久没下山了，潘老师 啊， 好久没见着人了。 你是说 亲切的，你看 啊啊， 滔滔不绝。 不，当然，私人定制我们是能够从感官上去感受到的。哎，这样，咱们先从木材上来说，这样对于香椿树，我有几点看法啊。 嗯。 第一，就是在北京来说，我知道。有香椿是可食用的，摘嫩叶子，那个是一个。然后还有所谓的臭椿树，那好像跟香椿也有关系，长得很像。那咱家种的是可食用的还是？ 香椿树的话呢，分两种，一种是红椿，一种是白椿。嗯，老师刚才说到的，那个。就是带有臭味的那种是所谓的臭椿、白椿，那个是不可以用的。 嗯， 但咱的话哈是香椿，香椿木的话呢，它实际上在南方的城市的话，在就是说一般是用于建筑那个屋的一个檩， 梁啊， 梁和檩，因为它是天然防虫防腐。 是的，是的， 哎，所以说它这种材料的话呢，现在就是说它可以食用，它可以食用的话，所有环保等级各方面来说的话，可食用的木材。那是非常非常环保、 嗯。好，在北京原来就是一说实木家具，当然咱不能说啊，你使这紫檀啊，你使这什么、嗯、那个单说，因为那个就更贵重了。 对， 一般在北京一使说，哎，你这是什么木的？说我这个是榆木的。啊，就是一说啊，你小胖，你怎么数学学那么好？你这是个榆木疙瘩。嗯，这个也是实木的。 嗯， 那比如说拿榆木跟樟木来，就是咱们香椿木来比的话、 啊， 它的硬度， 是这样的，榆木的话呢，它的性更大。就说一般来说的话，选用实木家具的话，都会提到两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开裂变形。 对， 有时你选用这种哈、啊，就不哪怕就是你选择红木家具，它也会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呢？这要从它的那个含水率和它的一个应力来说到了。因为就说实木来说的话呢，它本身的这个天性就是说，它一旦遇到热，它会缩；遇到就说是湿度太大的话呢，它会胀。嗯，所以说呢，我们的香椿木的话呢是南方材，它到北方这边的话，我们是通过烘干窑二次烘干 脱水 啊，二次烘干把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到回信仓里面养生，然后再出品的时候的话，我们会检测含水率。一般来说的话哈，北方这边的话是含水率达到12%就 OK 了。我们通过我们烘干窑的话，我们已经达到9%了。所以说这种的话，几率就开裂变形几率降到最小了。 嗯。 然后一般的话呢，南方城市的话呢，它一般是达到18%，啊，要华中地区的话16%。所以说这种来说的话哈，我们在就说用这个材料之前的话，已经做过这种处理。 嗯。 然后再者的话，通过一些工艺的改良，不断的就说探索，就说所以说从南方过来，就是咱们香椿木的话，已经非常非常适合的。就是咱们在家里面制作成啊木门啊家具这种了，非常合适。 嗯， 榆木就不一样了。榆木的话呢，它是被称为就是说千年贼，哎，它是随着都不同的那话，它是每年必须开裂，每年就是说随便你怎么维护怎么保护，它都会开裂，因为它这种材料本身的性比较大。 嗯， 哎，是这个情况。 看，就是使他们家的木头实是突然哎门发芽了。哎，揪下来可以炸个香椿叶， 直接吃是吗？上面 开玩笑， 上面摊鸡蛋得了。 是的，是的， 是不是？ 哎，一说这我就想起来，是昨天还是前天？嗯，我们的一个记者去采访，说有朝阳大爷举报， 哦， 说在东四环某地儿有人就是那个游动商贩，骑着三轮卖那个假木材， 哦， 假木材。 嗯， 然后那个我城管人员和我公安人员就是到现场，然后就发现人家推着车，特大个儿一弥勒啊，特开心的那个弥勒， 哦， 一颠巨沉， 嚯！ 但是之所以被朝阳大爷发现是假的，你知道因为什么？ 为啥？ 因为人说就是因为上的漆特别好， 嗯， 紫亮紫亮的，人说紫檀的特别好，而且你摸那么沉，那一定是好木头，然后。但是大爷轻轻一抠，哎，有一角掉了， 哎， 然后里头发 非常赔是吗？ 没有，就掉了一角， 哦， 发现里头是空的。 哦， 然后再其次呢，里头他塞了好多的东西。 哦， 啊， 要不沉呢？ 对呀，啊， 所以特别沉。然后我工作人员到现场的时候就说，说你这个假的吧，怎么能当紫檀卖？说对，是假的。那你怎么弄的这么亮的色儿啊？自己拿一个矿泉水的瓶子， 嗯， 里头自己勾兑的、 嗯、 你知道勾兑的是什么？ 嗯， 就是咱们做美食的时候经常使的一种调和的酱油， 老抽， 哎，类似这种，拿那个去擦，又擦完了以后，哎呦，那弥勒笑得可开心了。 哎呦我天，你看朝阳大爷是吧， 你 关注的东西多接地气儿啊。 不，你得说他眼睛多贼啊。 都贼啊， 是 跟大妈一样。哎，来吧， 来来来， 今儿咱们既然先从木头开始说起了啊，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咱们要聊的刚刚其实连总也说了，就是定制家具。其实定制家具也是这些年在咱们身边越来越多了。 对， 原来你去到一个是吧，去到这个整个家具卖场， 不，实际上是又回归了， 回啊，也算是， 对吧， 也算是。 因为你想比如说二三十年前， 嗯， 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你们家说要装修，那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儿，木工啊什么的都是要进到家里头去的、 哎、 而且家家户户只要是做家具的话，一定一面墙都得作为所谓的组合柜， 嗯， 然后什么那哪儿放电视啊，哪儿放酒杯啊，哪儿放衣服的一面墙， 嗯， 因为我相信小胖家肯定也是这样， 也是也是， 对，包括像我们家，我爸自己打两套沙发，嗯，真的， 那过去不一样， 嗯， 过去是蹲马路牙子上写着俩牌木工， 差不多吧， 对吧？ 对啊， 现在人家都进厂了， 是的，是的， 是吧？ 是的， 过去你进厂的那都是卖的成品家具 啊，对。 现在只要是卖家具的， 嗯， 几乎都有定制俩字儿。 哦， 而且这个我还专门查了个资料，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 嗯， 就是欧洲那一片就已经很流行了。 嗯， 所有人基本上打家具的话都会去选择定制家具。 明白。 现在呢，好像定制家具也越来越多了，但是越来越多也有麻烦。 是。 挑花了眼，也不知道怎么挑， 或者说木材， 哎，对，光好多样都不知道怎么弄， 对 对吧？你刚刚说了说香椿木，哎，这不错，但是好多地儿我们可找不着香椿木，市面上除了香椿木啊，除了你们家的香椿木，咱不说啊， 好， 还有哪些是比较常见的？而这些常见的当中，哪些木材又是比较好的？建议大家可以做定制家具的时候可以选的。 现在是这样的。夏老师，就说我们一般来说的话，说到定制的话，定制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哈，现在主要是解决了，就说是几个空间。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通常是六个空间。哪六个空间呢？第一个的话是入户空间。那么我们会就像以前说到的，以前的话哈，就是咱买一个鞋柜，或者是买一个玄关柜，就是进门的时候一般都会有这种。或者就是说是就说挡全就是挡住一种屏风柜啊， 嗯， 这种， 嗯嗯， 一般的买的话呢，怎么说呢，它不是那么特别合适，因为每一个的户型的话哈，它都不一样， 是可难找， 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就说是那个，而且的话哈，功能啊各方面的话哈，就不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 哎， 但说到定制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要跟消费者两个沟通到位，就说您家的话，比如说男鞋女鞋啊，包括长靴子或怎么样，现在我们做的话，通常都是这样，从底到顶，然后包括您的一些习惯性的，就说有时候提着菜抬篮子回来，或者钥匙啊进门的时候，哎，没地方放，那么我们会给您考虑的话，有一个空间，啊，您可以把这就是在从地面到顶面，然后中间的话给您留出大概400的空间，您可以放您的包、钥匙或者手提的一些东西放在那儿。对吧？然后包括就说有些鞋柜下面给您考虑150到200的空间，您可以换的拖鞋啊或怎么样的，甚至柜体里面的话，最下面的话，包括有给您一个考虑，怎么调格啊，就是有些比较脏的鞋，你可以放在最下面，也便于打扫清洁， 嗯， 这种啊。第二个的话呢，一般就算像客厅的话呢，现在很多都包括沙发啊、电视柜啊，包括很多就说，嗯，大的房间的话，您选择那种成品组合家具，感觉是比较好。但是真的就是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地方，要把这些空间完全利用起来的话，很多现在都是电视墙， 对， 哎，结合了多种功能，包括书柜啊，包括这些电视柜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 嗯， 包括甚至有些酒柜，就像喜欢喝两杯的那些朋友啊，哈，就是红酒叉啊这种，在客厅里面它都要做一个展示，那么就是一个完全的完整的组合柜。 嗯， 我们这边的话也是考虑从地面到顶面，给您根据您的那个空间，根据您使用习惯进行一个设计。 嗯， 哎，然后再者的话，包括餐厅的话呢，包括就是餐桌椅。 餐桌椅啊，还有包括就是餐边柜啊，还有就是跟酒柜的考虑啊，这些因为也是一个空间的考虑。很多还就是我们到就是餐厅去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把空间利用的更多的时候，他都用的是位置，就是做成沙发，然后就是卡座形式的那种啊，然后包括上面的话一些挂杯啊或者什么样的，就是平时使用起来方便的这种，就是说这个定制的话也能考虑餐厅的这个东西。 嗯， 然后再者的话，卧室的话，以前家里面的话，正常的标配的话都是一个床、两个床头柜，再加上一个衣柜，但是不到顶，不到顶的话会存在什么问题呢？就是落灰，打扫卫生啊那些不太方便，而且呢，就说感觉哈，整个空间的搭配啊这些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完美，啊，但是一旦说到定制以后，那么从底到顶，然后上面是自顶区，然后下面长一区、短一区，包括这个就对功能的话就更方便。包括收纳啊，包括你习惯性的这些东西都很方便了。然后再者的话呢，就像书房的一些，像很多房间的话，它的面积并不大，那么这种的话要考虑到有时候会客啊，然后看看书啊这种，那榻榻米的这种考虑，这种功能的话，就多功能这种考虑的话就融入进去。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像阳台的话，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放个洗衣机啊，放个水盆啊，或者这种，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如果做了定制的话，我们就完全可以把储物柜啊，包括茶水柜啊这些地方全部给用上。 嗯， 这些功能的话，我们从定制这个方面完全能全部解决掉， 好， 这是第一。再者的话，刚才夏老师提到的话，现在这些柜子的话，无非来说的话，其实就是柜体、柜门。那么说到材料的话，现在市面上比较多的，现在包括是露水盒的、大压的这种实木颗粒板，再者的话呢，可能就说是橡胶木啊，就是松木啊，这些就是纸接板，再者的话就是实木，反正就是材料的话呢就是这几种。 嗯， 然后包括柜门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也是分为了很多种，就是有系数的，然后呢有那种双面线的包覆的， 嗯， 然后也有烤漆的，再者的话也是有实木的，就是这样。就说根据就是说客户实际上来说的话，现在就说您需要什么，然后你喜欢什么，其实不同的这种组合，从高性价比来考虑，从实用、从美观等等这些考虑，都能完美的就是说解决掉。 连总是个特别好的销售，你知道吗？ 是，就只要让他一说就不带停的， 真的 吧？ 一进他店里，我说：“哎，你这板儿怎么样？看什么板儿？”啊，先看设计，知道吗？你们家几室几厅？你们家餐厅得需要一个，你们家卧室得需要一个，你们家客厅得需要一个。我的天呀，咱懵了！哎呦，我其实就想问问这板环保不环保？其实消费者特简单，进去之后啊，他现在唯一做的第一要好看， 对， 其实好看都不是排在第一位，第一就是环保。 是的， 就哪个是最环保的呢？您刚刚说了这么多板。 环保这个问题来说的话，现在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来说的话，现在包括就是说有都说自己的产品的话，一零级、一级， 对 啊，无甲醛， 对。 但其实这个问题来说的话，我觉得来说，就是现在市面上哈，这些都是通过检测，都是实际上来说，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我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其实是个良心行业。 嗯， 比如说您用的所有的材料的话哈，必须环保，这是首要的。 嗯， 就说把产品送到客户家里以后，这个就不管你用的是板材的还是用的是实木的，这个环保问题的话是必须的。因为现在是每个家里面都有小孩，特别现在国家开放二胎政策以后，这个小孩哈，就说基本上都是每个都家里面都有儿童房，哎，都有老人房，这个东西的话就说这个东西必须用环保。 嗯， 环保的话呢，现在一零级我是主推的。 E 零级啊 ，E 零级，这是个欧洲的一个环保标准， 是类似于什么 ISO 什么什么这种认证是吗？ 这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就是、说是 这个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嗯， 就是一般他们都会告诉你说，我的板是 E 零级的， 嗯 啊，一级的啊，这种就是美立方的话，基本上是小于等于零点五， 对， 的甲醛含量，这种的话呢，其实我个人就说跟客户就是说建议的话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在自然通风条件好的时候哈、啊，就在公共区域的话，咱们如果要追求性价比的话，那么可以选用这种板材， 或者是其他一些材料来替代。但是猪在主卧长时间待的这种就是睡眠啊，或者长时间待的有小朋友啊或者老人的那种房间的话，我个人建议的话还是采用实木的，因为实木本身它是没有任何的就说是甲醛含量，它有的话就是油漆包括漆料。但现在咱们都说很多来说的话，有良心的这种企业来说的话，用的这个绝对都是环保达标的啊，然后通过自然通风3到7天绝对无味，然后经过国家可以认可的测试，绝对都是 OK 的。 好，那当然了，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第一节可能还有1分半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些问题咱们下一节再说啊。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要了解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屋子里的这些都可以私人定制，这个特别好，而且咱们那儿会有设计师。那比如说从你们那儿开始去量房子，到给人设计好，到我认定喽，然后开始做这些，大概多长时间都可以 OK？ 其实是这样的，根据现场测量完毕、施工完毕的话，图纸确认以后，正常工期的话，如果是板材的话，应该工期是35天；如果是实木的话，是60天。为什么实木会久呢？因为实木它的工序，包括油漆，都是就是说四底三面，啊，就说这个就是流程的话，所以说实木的话，它加工的周期和时间会长一些，所以说一般来说是比较前期要进入了。啊，就说如果您要订什么柜子，或者不是说全部完成好了以后，然后我再去订柜子，那这样的话可能就说会耽误您 估计得 进程 提前1-2个月吧。 啊，对对对， 是不是至少了？可能如果您订的比较多，而且稍微花样繁复一些的话，那可能更麻烦， 对， 是吧？ 贴个花啊，上不同色儿， 哎， 对， 刻个字儿啊， 对对对， 哎，这个连总在这儿好好坐着啊，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啊，一会儿咱们再聊。当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的姑妈是个男人 啊， 而且有很多的追求者。 什么？ 男人扮姑妈6次惊喜换人，无力爆表，120分钟全场爆笑。7月18日至8月19日，来地质礼堂看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你的笑点已经被我们承包了。开心麻花官网购票最低6折。 快乐很简单，87.6。 就他了？ 啥就他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一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垫盖、5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墨迹？就他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准备装修，姐们推荐我去全包园，说又好又快又省钱。 是呗。 你挺闲啊，你家不也正装修着吗？ 做旅行攻略呢，装修的事儿有全包园还用自己操心吗？ 400-606-8866是这个号码吗？有多省心啊！ 我3月底定的，当月就开工了，我拿手机就能临时查看工程。 有多省钱？ 999一平米，施工材料、灯具、窗帘全管，还是实木家具，还免设计费，还送电器。 你这啥也没耽误啊！ 400-606-8866，快问问吧，我接着攻略了啊！ 详见店内活动。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啊，真的吗？ 一立方能打四个门， 嗯，一方才四个门。 那没多少哎。 对，是，实际上来说的话，现在的话把那个木材搬回家是我们希望做到的、 哦、 就是完全的话希望能给，就是说业主朋友能提供一个安全放心、 就是、自然的 呼吸的 天然的环境、 哎、 是吧， 对，把森林带回家真是我们想要做的事儿。 嗯，好好好，特别好。 嗯，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问题语了啊。 嗯、 啊，做好准备啊！ 对，有老的有少的、啊。 四个准备证，您的朋友。 好，第一啊，我觉得私人定制这个概念特别好， 嗯、 就是回归以客户为主了，而不像原来的那个可能相对简单粗暴，对吧？ 嗯， 就是那个可能更属于设计师体制，就是设计师觉得这个特好，你来看。你觉得好就 OK， 嗯， 但是私人定制不一样，以用户体验为主了，或者说用户的需求为主。 啊，对。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相应的也有不好的地方，相应的啊，对， 嗯、 当然任何事情都是有好有坏的嘛。我觉得啊，你比如说，像家里有老人，他就希望这东西能使得一槽烂，哪怕能让子孙能继承了都好。但是你私人定制这些东西，比如说某一天，比如小胖现在住100平的房子。某一天好又那个换房了，换到160平了，这些家具因为是私人定制的基本上搬不走了。 我不走 啊， 我这些家具我都抛了光了，包的浆的。 你看 那、啊、 所以那就只能放在这个100平的房子一槽烂了。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会有啊，这个问题来说话，就说是可能就是成品家居跟定制家居的一个比较直接冲突了。 对 啊，实际来说的话，现在随着就是说这个越来就节奏越来越快，其实很多客户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取舍了。他的取舍在哪里呢？就说我刚才说提到的一个就是自然，第二个是原创，第三个是传承。那么自然的话呢，说实在的，所有的包括就是现在的定制家居来说的话，他都是想让客户住在家里面非常舒服。根据就是说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啊，首先一个是自己的需求，这需求非常重要，对吧？就是怎么用习惯。以前的话哈，装修就是无非就是木工、瓦工、油工啊，所有的都根据设计师的话，我这应该是有个柜子，那就是个柜子。但是柜子里面所有的格局啊，包括就说到了老人的话呢，他平常的话哈，他可能会要求隔板多一些。他可能就说是他的东西啊可能会比较零碎。 嗯 啊，如果小朋友的话呢，就是如果是柜子的话呢，他可能就说是因为他长得特别快，很多客户他有一个误区的话是说小朋友的衣服呢可以给他短衣啊或者什么给他弄小一点啊，觉得好一些。其实他长得非常快，其实个人建议的话哈，他还是采用成人的那种标准，比如说就是短衣啊正常公分长衣，然后包括它的一些折叠区啊，这些功能都该具备。然后包括就是说年轻夫妇很多比较讲究的我的长衣多我的短衣多，然后我男士的画一个区我女士的画个区，这些以前呢都办不到的，包括就是现在的成品家具的话也办不到。 嗯 啊，包括您的里面的话要熨烫板啊，要结合一些就是比如说折叠的衣襟，这些以前的家具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嗯嗯， 啊，就是一个比如说要穿衣镜，那么它就在柜门上啊，一个傻傻的一个镜子。那现在不是了，全是隐藏了。 嗯， 啊，特别好看也实用， 就是连立的意思呀。 嗯， 就是你到底是想使得舒服， 嗯， 还是你想使得久， 嗯， 对吧？ 对， 其实这个不重要。其实我觉得我如果是连立的话，我就不这么回答。 哦，那您怎么说？ 就是比如说啊，十年一定款式都不一样。你看十年以前的款跟现在这款那肯定不一样，现在多高级，你就觉得哇天哪，现在的质地现在的样式包括实用性更好，那十年前的那个太老旧了， 哦， 哎，过时了。 那老太太一定这么说的。 嗯， 你都不知道这潮流都是轮回的 啊！ 你看那驴牌的包都开始说碎花的了，那都是我小时候用的。 我天，那就得等我再往下传了，是吧？ 哎，我跟哥不一样，我没这种担忧。 嗯， 我是觉得定制家具好，为什么呀？我们家就那么大块地儿， 嗯， 我想弄一柜子，你就得到处量去。 对， 就是弄着尺子到处量，你想找一可丁可卯的太难了。 对， 而且啊，成品柜子我觉得有一点不好啊。通不了天，上边老留点缝， 甭管是缝大缝小，你总得有点灰尘吧。 嗯， 高了你又够不着，低了话，哎，总觉得那儿空点什么，浪费呀、啊，是不是？你摆点箱子也显得乱，所以我就要做一通天的柜子，我一定选择定制家具。 对， 但是是不是很贵呢？你们怎么算的价格呢？ 是按厨房的那个橱柜算吗？ 一言米。 衣柜的话呢，算法的话，现在目前市场上的那个计价的话，一般是两种，一种的话呢，它是采用的话是投影面积，也就是说是您面对的那个柜子的啊，长乘宽，厚度600，衣柜的话通常是600，那包括是书柜啊或者其他柜子的话，厚度这东西都是按照这投影来算，啊，一些商家的话呢，它是根据就是说是柜体。然后包括是说如果您是欧式的，那就涉及到比如说帽线、罗马柱，然后挡板，然后里面的格局啊，这些根据您的要求啊，一般通常的话上面是置顶，就是叠被子啊或者这些，下面的话呢长衣区、短衣区，然后包括一折叠区，还有一些抽屉啊，还有一些就是功能性的一些设置啊，这种计价的话是投影面积计价。当然还有一种计价呢，就是说很多客户听到的，就是说比较多的店员给您介绍说啊，我们家采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啊，你用多少板我就给你记多少价，就是所谓的展开面积，就是实打实的，就是说是你这边啊，你从第三板开始，然后隔板就用多少，然后背板，然后一个一个的给你算。当然这种算法的话，其实不管怎么说您花这个柜子用多少钱，这个是最根本的，不管他怎么计价， 哎， 啊，实实在在是这样的， 就甭管怎么算，肯定人家是要挣钱的，是不是？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反正大概是两种，一个是投影面积，比如说你的这个宽是多少，长是多少，一乘完了之后，你这个投影面积，比如说1000，是吧？乘一个1000，这最终算出来是个多少钱？ 对， 展开面积就是把你所有用的板我全部铺平了。看这个面积有多大，这个啪啪啪一乘也是这个面积，反正你最后我原来做过啊，算出来差不了多少钱，比如说一个柜 基本差不多 这3000、这个按投影面积算3000、那个2985 啊， 也就差不多了。 哦，那也就是所谓的区别就是第一个设计师的钱肯定也涵盖在这里。 哎，那是。 对吧？然后第二你使的木材不一样，那肯定价格也不一样。 那当然。 对吧？ 对，这个才是主要的。啊，整个面积这个算法好像差别不是特别大。 对，就是柜子的那种，就是说价格差异的话，就是从材质、从包括工艺上面来区分的。 每个品牌可能它的方式不太一样。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咱接着聊啊。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来继续和连理一块聊一聊定制家具。 那在定制家具当中，比如说像小胖儿，他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对， 比如设计的款式没问题，你刷的漆也没问题，但是他说了，哎，我这个餐厅的这个餐边柜啊，我希望边上来个花儿，手绘一个啊，类似这种是不是也要单收钱？ 是这样的，基本上来说的话哈，做定制家具的话，前期的话我们会有设计师直接跟就是说消费者直接沟通，深度沟通，就说您有什么习惯，或者是根据您家的装修的风格，然后包括色彩搭配，然后呢给您做一些，我们跟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然后根据您现场的尺寸给您做出设计。那么实打实的就说是因为 做定制的话，也不是说想象中的说我什么都可以，因为按照我们专业来说的话，它也有一个规范。比如说，就是说风格来说的话，像欧式的啊，像中式的，像现代简约的，或者现在是北欧风啊，等等这一系列，它都有一个规矩。 嗯， 其实定制不是说想象中的，就是说 随便来， 我想怎么来怎么来。说是这样说，但是的话，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咱做这个定制家具专业人士的话，我们既然说是专家，那我肯定得给你提供最好的建议。 哎， 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联立他们那儿还属于说，你可选择的种类非常多。您要说我自己画一图，您让他修，您让他做，可能吧，这差点意思。只能说我给您找类似的。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所谓也打着定制家具的那种旗号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套餐选择。这门啊，只有这四款门可以选。这个窗户只有这四个窗户可以选。这个床只有这四个床可以选，您就勾吧。这好像也是定制，但其实跟定制还是相去甚远。 对对。 对不对？ 那在定制里头有没有咱做不了的呀？我瞎说的。就比如说哎呀，床我做不了 哦， 啊，我瞎说的，有可能吗？ 是这样的，基本来说哈，我们根据您的那个要求的话哈，我们 有可能吗？ 是这样的，基本来说哈，我们根据您的那个要求的话哈，我们都能做。但是其实我个人建议的话哈，因为这个时候就比如说床啊、床头柜、沙发等这一系列东西的话哈，我个人建议的话，如果是您是标准尺寸，那么您选用成品的，那你能节约不少钱了。为什么呢？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么像床头柜这么小的东西，加上材料加上人工这个东西的话，不可能便宜，因为我们是定制以一个件儿。但是如果成品的话，它比如床头柜，它按照这个两米乘一米八，或者是一米五或者一米八，它这种流水线出来，做一千个和做一个肯定不一样。 对， 是这样的。 就得找一千个人，全都照我这个做 啊！ 这价格就出来了， 你那叫团购。 哎，关于这个定制家具，其实能聊的挺多的。 是， 我们只说了其中的一点点，比如说还有五金件， 对， 包括里边的设计，还有好多一些误区。比如说，大家说，哎呦，定制那衣柜千万别装门啊，因为定制衣柜的门比那柜子还贵。啊，人家说别装门，但是用完之后发现，哎呦，掉灰掉的厉害，谁擦谁知道。所以关于这些问题，回来我们再和有机会啊，再和联立我们一块儿聊。今天时间关系，咱们先聊到这儿，好吧？ 好， 谢谢联立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大家。 哎，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下午的两点钟，咱们再见喽。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啊，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